眼保健操，咔咔咔咔咔是眼保健操，保护视力，一防御防近视，大家做眼保健操，伸出你这一个双手，眼保健操，咔是 右手指轻轻点过改变的眼，左边转一圈，右边转两圈，看着我靠近点，嘴边碎嘴念，传递在耳边，闭上先眨眼， 一二三四， 小鹿撞红了脸， 左边右边右边，再来一个圈圈，二二三四， 吸金就是啊眼， 急忙改变和你放电，再来一个白眼， 天明穴睛明穴，反手腕暗自白穴，鱼腰穴睛明穴，暖暖眼红太阳穴，天明穴睛明穴，嘴巴嘟嘟摸摸脸，丝竹穴承气穴， 双眼闪闪会放电，眼保健操，咔咔咔咔咔是眼保健操，保护视力，一防御防近视，大家做眼保健操，伸出你这一个双手，眼保健操，咔是 右手指轻轻点过改变的眼，左边转一圈，右边转两圈，看着我靠近点，嘴边碎嘴念，传递在耳边，闭上先眨眼， 一二三四， 小鹿撞红了脸， 左边右边右边，再来一个圈圈，二二三四， 吸金就是让眼， 急忙改变和你放电，再来一个白眼， 天明穴睛明穴，反手腕暗自白穴，鱼腰穴睛明穴，暖暖眼红太阳穴，天明穴睛明穴，嘴巴嘟嘟摸摸脸，穴承气穴， 双眼闪闪会放电，眼保健操，咔咔咔咔咔是眼保健操，保护视力，防御防近视，大家做眼保健操，伸出你这一个双手，眼保健操，咔是为自己预防近视， 为自己预防近视， 为梦想预防近视， 为梦想预防近视， 为预防近视， 眼保健操开始， 为宝宝预防近视， 眼保健操开始， 天明穴睛明穴，反手腕暗自白穴，鱼腰穴睛明穴，暖暖眼红太阳穴，天明穴睛明穴，嘴巴嘟嘟摸摸脸，丝竹穴承气穴，双眼闪闪会放电。